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咁样呢就头先我哋都话我哋即係跟住落嚟呢尝试去探索一下呢究竟点样可以超越呢个资本主义。呢个真係一个好大好大嘅题目，係好艰难嘅。咁但係呢我只能够讲一样嘢呢，就係话乜嘢都唔做呢其实就一定唔得嘅。甚至呢即係我近年嚟作呢句說話可能大家都聽過㗎喇，就係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嘛。咁呢個呢既適用於我哋而家即係嗰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啦，即係你乜都唔做嘅話呢即係我上個禮拜都喺電視嘅新聞出過鏡啦，都講過呢樣嘢啦，就可能呢21世紀就係人類最後嘅世紀啦咁樣。咁但係亦都適用於呢其實係資本主義嘅制度，即係我哋而家嗰個政治經濟制度。政治嚟講其實民主是應該我們努力的方向。我經常都強調民主並不是一個完結了的實驗，都相反它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實驗，一個 forever unfinished experiment。 就是說呢我們是永遠要去不斷探索，去不斷完善這個民主，亦都隨著歷史路發展的時期呢，即是民主那個內容和形式呢可能都會推陳出新的，但是呢我們那個核心嗰個精神同個價值都係要堅守嘅，係咪？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吊詭嘅問題嚟嘅，即係你點樣叫做核心精神價值，咁呢個核心精神價值係咪都會隨住時代變化呢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深好深嘅問題，咁我哋冇辦法喺呢度嚟去再進一步探討啦。咁但我只不過想講呢，但喺現時嚟講呢，我哋睇到呢喺西方佢發展出嚟嘅民主嘅政制呢，正如丘吉爾一個名句，佢話如果唔係睇到人類以往所嘗試過各種各種嘅制度嘅話呢，民主呢我就會話係世界上最差最差嘅一種制度啦。呢個就係丘吉爾嘅名句。咁當然呢後嚟有人就將佢呢個名句呢就將佢再改良，就係濃縮，就係話如果沒有了專制，民主便是世上最糟糕的東西，係咪？咁所以呢我哋起碼要有一個咁樣嘅觀念先。我哋成日而家呢好多時都有一種，我哋成日話中國人有一種奴性奴隸性，成日都希望有個賢君有個明主，每次一即係呢個改朝換代呢換領導人嘅時期呢，於是你話哎呀邊個真係今次應該好啦咁樣，哇即係朱鎔基嘅時期你話哎呀朱鎔基好囉咁樣係咪，哎呀胡錦濤嘅時期你話胡錦濤可能啊有呢、這個溫家寶溫家寶又好囉，咁而家習近平啲人就話哎呀習近平可能都會係幾開放進步嘅咁樣。但係呢樣其實呢正正就反映咗我哋呢一種呢仲係擺脫唔到個帝王時代嘅即係帝制時代嘅奴性啦。我哋永遠都希望有個賢君出嚟㗎嘛，但係個問題唔係個人嗰度，而喺個制度嗰度㗎嘛，係咪？你個制度一日唔改嘅話呢，其實呢就算佢真係出到個賢君，大家賢君都會死㗎嘛，都會換屆㗎嘛。咁下一次出到個暴君咁你點呀？你冇個制度制衡佢，係咪？咁所以民主嘅制度呢正正就係話我哋有辦法呢，第一就係挑選我哋中意我哋屬意嗰個人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做得唔好嘅時期，或者佢亂嚟嘅時期，專制獨裁嘅時期，我哋可以免除佢，好似陳水扁咁嘛，係咪？即係貪污到咁你都可以制衡佢嘛。你冇個制度咁，陳水扁如果係做到終身制嘅咁你已經死啦，而家仲係陳水扁你死唔死得，係咪？即係咁樣。咁所以個關鍵就係個制度嘛。咁所以呢個喺民主個制度呢其實我哋應該係有基本係認同嘅。但係而家西方嘅民主出現咗個問題呢，就係我都強調過好多次啦，就係佢係俾即係大嘅財團大嘅企業係挟持咗嘛，係咪？所以呢種民主呢好多時已經係扭曲咗個民主啦，扭曲咗啦。因為喺美國嚟講號稱世界上最先進最民主嘅國家，但係個問題呢你諗下兩個即係候選人，即係最先對麥可恩，後嚟連任啊對羅姆尼，全部都係要靠呢啲大財團嚟去即係資助個競選經費嘅。咁你話係咪嘥鬼氣呀？係咪？即係仲有仲唔淨止係總統喎，你仲要睇埋嗰個即係參議院眾議院所有國會嗰啲議員喎，嗰啲議員絕大部分啊，我咁講啦，甚至係全部呢，有人會話呢其實根本已經俾人收買曬㗎喇嘛。 根本全部都是大財團、大財閥呢 資助， 是資助他的嘛。所以你講嘢，佢即係只能夠就係幫呢啲大財團。 其實財哥你講呢個呢，我一聽咗我真係覺得好非常之恍然大悟，好關鍵啦、就係你指出呢個奴性嘅問題啦、就係話我哋人呢其實永遠都期望呢改變世界呢係一啲 有個英雄人物， 冇錯，係第二個人嘅，佢會覺得唔會覺得係我嘅責任嚟嘅，我就只係負責去享受呢個世界度生活嘅啫。佢永遠冇一個心態係覺得呢個世界係共同一個發展，一個大家一齊去建立呢個文明啦、一齊去抵抗或者將來未來嘅一啲危機啊災難嘅。所以其實呢，即係我可能都講埋你將會講嘅，我估係。所以其實就係人一個理性嘅思想呢係好緊要啦。係、一個你要係對每一個真每一個事物呢每一個決策啦，咁一個好理性嘅分辨呢，咁我哋先至可以先至民主先至 work 到嘅。就因為之前呢個民主咁多問題呢，就係因為人呢其實我哋都係好貪，因為好利益住導向啦，即係可能嗰啲人有啲政黨啊，可能啊派一啲錢啊，有返啲嘢討好我哋啊，咁我哋就可能會選嗰個領導人啦，或者嗰個政黨啦。其實我哋呢種思維呢，就如果真係唔擺脫啦，其實都唔得嘅。咁民主永遠呢都會係到最尾係唔係一個真係一條出路嚟㗎囉。 啱嗱，你提帶出啲點係非常之好嘅。嗱、即係有兩點啦，我講咗頭一點先啦，我驚我唔記得啦。就係話呢，其實我即係近呢幾年起碼都成四五年呢，我有一個講座呢，我用咗個 PowerPoint 嘅，我就叫做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咁其實我入面講個英雄呢，大家都估到呢，就係我哋自己。就係我哋每日起身望下個鏡，即係話 We areThe heroes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啊！咁講真，呢句說話唔係我講嘅，我都希望我講嘅。其實咧係有一個即係名人講，不過我唔記得嗰個人叫咩名啦嚇、即係近代嘅，即係佢就唔係淨用 heroes 呢個字，佢淨係話 we are the ones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嚇、你一路等待等待，希望有一個救世主啊，希望有一個英雄嚟救我哋。但係其實咧，你唔使等啦，因為佢已經嚟咗啦，佢咪就喺你嘅心入面咯，係嘛？咁所以咧，這個呢就頭先你講嗰樣嘢呢，我就要再補充啦。咁就其實但係呢入面呢仲要講一樣嘢，就有一個承擔嘅精神，其實唔淨止係理性嘅討論。有一個承擔精神啦嘛，唔好話呢個係別人嘅責任，係咪有個英雄嚟，咁我哋可以唔使理啦，付託晒俾佢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就第一嘢有承擔精神。但返返到頭先講嗰個所謂理性討論嗰個問題呢，我又非常咁認同嘅。其實民主呢，嗱我哋成日都咁講嘛，即係你講一個群眾觀嘅問題呢，咁有啲人呢就對即係個群眾觀係一個好根本嘅世界觀嘅其中一部分嚟嘅。有啲人認為呢就係、群眾是盲目的咁、所以呢甚至引用孔子就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咁樣樣，即係 民粹 愚民政策嗰啲係民粹嚟嘅。但有啲人就話唔係，佢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嘅原動力。咁當然呢個係毛澤東講嘅，好似係恩格斯講，佢執人口水尾咁長下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就算我哋唔係唔好講嗰啲咁咩啦，我哋講就話咦，群眾嘅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嘅眼睛是雪亮的，或者話你可以短時間呃到好多人，或者長時間呃咗一小撮人，但係你唔能夠長時間呃曬所有人嘅，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兩個群眾觀呢其實都有佢嘅道理㗎喎，係咪？一個就係群眾係盲目，一個係雪亮。咁但係關鍵就喺邊度呢，就係、我自己嚟講呢，我係屬於呢，我係信群眾。但係我信得嚟唔係話盲目咁信，唔係一個無條件咁信，就係話其實就係、即係我喺寫69隻青蛙入面我都引用即係呢句呢，好似係杜魯門講㗎，即係美國即係以前係一個總統，類似嘅啲有人引用又係稍微改一啲嘢。佢話只要將真相話俾人民知，人民自會作出正確嘅選擇。或者是甚至是他們會做出正確的事，是吧？ Tell people the truth and they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那這個呢是我自己的一個很強的信念來的，即是我覺得為什麼群眾是盲目，為什麼有民粹啊，所謂這件事呢，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事實的真相嘛，而沒有人是夠膽是將事實的真相告訴他們嘛，而不僅只是夠膽，不只是膽的問題，而是還有一個呢，就是所謂精英主義的心態的問題，就是說呢啲咁複雜嘅嘢 就唔係我哋去決定啦，就交俾一啲即係叻嘅人啦。 唔淨止呀，就係咁講呀，我係從嗰個精英嘅角度睇呀，呢啲咁複雜嘅嘢你講出嚟呀、 冇人明 白，他哋都唔明㗎啦，係咪咁樣，所以咪由我哋決定囉，咁呢啲咪精英心態啦，係咪即係佢唔信民眾㗎嘛，即係佢就當咗民眾係羊群嚟嘅，佢啲 IQ 好有限嘅，嘩你同佢講經濟理論啊、政治理論啊、歷史啊、哲學啊，嘥鬼氣啦，民眾就係睇眼前利益嘅啫，咁樣嘛，你唔信民眾嘅時期，你呢、這個其實係一個自我實現嘅預言嚟㗎喎，係一個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嚟㗎喎，你覺得佢哋蠢，佢哋咪就蠢囉。但我是浪漫主義者，我覺得民眾是聰明的，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明白的，但是 你有沒有嘗試過先、嗯、所以呢其實暫時的理據在我度，因為沒有人嘗試過嘛，是吧，所以我就不信邪的，即是我覺得其實民眾是很聰明的、啊、你只要肯跟他說呢，他知道你說什麼，同埋他們會作出正確的抉擇，但是到今時今日來說，全世界的領導人過去幾千年來都冇人好真心咁樣、認真咁樣同民眾嚇、同人民係講個事實嘅真相出嚟啊嘛，係咪？因為佢唔信民眾啊嘛，嚇佢亦都唔信知識啊，嚇佢唔知。我哋成日都話講就講得好聽啊，知識改變命運，對個人嚟講係，但係對一大群人咧，唔好啦，你哋唔好知咁多啦。啊、你哋根本亦都唔 會明嘅咁樣，咁呢個就係個群眾觀嘅問題，亦牽涉到一個好根本嘅嗰個心態嘅問題， 嗯， 係咪？好啦，嗱，咁講返呢，少少創新思維啦，剩返唔係好多時間，咁、啊、我哋講呢，其實好有趣嘅，其實馬克思呢喺佢嘅生平入面呢，佢有時都會反覆嘅，或者佢亦都有變化，就係話究竟係需唔需要革命，亦或係改良。其實喺佢嘅著作嗰度呢，字裏行間呢，你係兩種嘅傾向呢都揾得到嘅。有時呢，馬克思呢其實係你可以咁講，佢係唔排除所謂逐漸嘅改良嘅、啊、或者你可以話叫做逐漸革命都得、啊、但係即係佢係循序漸進，我哋最鍾意講循序漸進。其實馬克思佢都覺得如果可以循序漸進就最好啦。但係當然佢亦都按照佢自己嘅分析呢，佢亦都覺得呢樣嘢係好艱難嘅。咁而到頭來根本係呢條路行唔通，即係循序漸進，因為呢既得利益者當權者佢根本係完全唔願意讓步、啊、一啲都寸步不讓嘅時期呢，咁你到頭來呢就冇辦法呢，你都係要走呢個革命嘅道路。咁所以無論改良革命呢，其實馬克思都唔排除嘅。咁喺今時今日嚟講，其實真係個歷史都好吊詭啦，亦都諷刺啦，其實我哋返返去原地踏步我哋差唔多返返去1848年，是吧，我們所面對那個世界面對的問題其實沒什麼分別，那面對我們的問題仍然都是這個，是改良因為革命、啊、那真的兩樣東西都是很難，但是站在我的立場，我就當然希望是改良啦，是吧，因為革命來說呢，其實那個代價實在太大，那個風險也都太大，亦都呢最慘就是你沒辦法保證革命的成果會唔會俾人掠奪咗，咁呢個即係歷史上好多啦，係咪，即係嗰陣時呢個法國大革命咁個成果就俾拿破崙掠奪咗，係咪，孫中山辛亥革命嘅成果又俾袁世凱掠奪咗，咁諸如此類啦，係咪，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咁你唔保證呢革命之後呢其實會唔會出現一個更差嘅情況，咁所以未到最後關頭呢、嗯、即係你問我呢， 都 係改良嘅，咁但係改良呢樣嘢呢，其實真係金乃迪有一句名句，其實我都是最近在無意中在網上找到，我很喜歡的。他說呢 those who made peaceful revolutions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s inevitable. 即是說、嗯、那些令到和平革命的人沒有可能的人呢，最後就會令到暴力革命是無可避免。 無可避免。 是不是，這個是很真的，所以我都真的盡量想呼籲，雖然我都知道啦，是不是，即是當權者啊或者是大資本家聽我這個節目的機會是很微很微很微即是這樣，但我都要明知不可而為之來去呼籲，就是說如果你是真的當權者，你是大資本家，麻煩你們真的去想一想，其實你讓這個和平革命是發生的話，就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發生。 May 姐，有好多人話我哋呢真係好靚仔，特別係阿狗啊， 係呀，真係 講真， 真係 好似好多人話呢星期五冇咗恐怖在笑呢就 凄慘嘅樣子。 我哋諗住唔再做恐怖再笑。 講笑。 認真㗎，星期五唔喺好大個網度做啊。 點解？ 我哋決定咧喺迷迷香港嗰邊做恐怖再笑。 你識路啦。 咁就逢星期五晚凌晨12:30。 哎呀，笑唔下又笑， 黐線嘅笑咩？ 咁樣樣喎， 蘋果汁啦又。